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奥咧请嚟两位朋友啦，咁啊为到咧成个湾区可持续发展咧都出忽分力嘅。咁佢哋系环保体育用品公司咧 ，Odia 嘅两位创办人啦，同埋当中嘅营运总监啦，有邓展雄先生啦，同埋金莹嘅。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两位嗱，见到你哋嚟咧，咁啊已经孭住个背包咧，都系你哋自己嘅产品推出啦。咁啊，关于咧环保物料同埋 ESG 呢个概念咧，近呢两年咧，其实喺湾区入边咧都系好火红嘅。对于企业嘅营运啦，或者企业嘅叫做社会责任面向啦，都非常之有一个热度喺当中嘅。咁啊，问下两位先啦，即系嗱呢啲我哋关于湾区嘅扩展咧，就逐一逐去讲。但Day One 点解你哋都系做媒体人啦？点解由做媒体做幕前会 start up 咗一个 business 系关于呢个有可持续呢个环保嘅概念嘅公司嘅咧吓？两位都分别讲下啦。其实你哋都有一个默契去讲噶啦，随便分享下。 就系咁嘅，我哋本身做传媒都做咗一段时间啦。咁我哋就发现，我哋以传媒人嘅身份去推广环保嗰个力度其实系有限嘅。因为我哋你见我谂睇新闻都见到，譬如讲亲环境灾难嗰啲咧，就只系就系局限喺环境灾难，而唔系有啲咩预防措施，有啲咩政策啊咁样。 嗯， 咁系咯，即系通常头版嘅都系讲第二啲嘢噶啦。如果讲得环保嘅都推到后啊，仲要系有 airtime 先至会报嗰啲系啦。 系， 咁我哋就觉得其实我系真系好想做啲。我可以推动到环保嘅嘢，同埋我哋一向好想有自己嘅品牌，想自己创作一啲嘢俾公众嘅。 系， 咁就决心去辞咗份工，同埋去研究点样去 start 一个 brand 咯。 嗯， 就去自己真系由零开始，系真系零咯。 系咯，我就系话由读 journal 啦，或者 media 啦，到从商，真系 我读 engine 嘅 ，sorry。 OK， 系咁。金莹你系读 media 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你系读，如果唔系跟住，原来金莹都系读 engine， 唔系嘅， 都唔出奇啊！即系譬如我自己身边啲朋友圈，譬如林燕玲咁，佢都唔系读 journal 出身或者读 media 出身。即系我哋有阵时见好多幕前嘅男主播又好，女主播又好，其实佢哋未必真系读翻我哋最传统读媒体出身嘅。咁我都好明，即系我自己就算读媒体出身咧，我好多同学都系做金融噶嘛。咁所以呢一样嘢系唔好俾嗰个本。科去命定 你， 系去命定咗你咯。咁但系我哋有阵时做访问就必须要问下呢啲题目。我哋跳出个 conference room 啊，本身做主播唔好咩？咁点解要咁辛苦要自己去 start up 一个 business 啊？咁啊，两位都可以喺呢个维度嗰度多讲少少。 本身就系、是。喺个 comfort zone 觉得唔 comfortable， 我系想做啲 自己 branding 嘅嘢啦， 系啦系啦，我想做啲大嘅，同埋系向自己问责嘅嘢咁样， 系向自己问责。系咯，我问下金莹，你自己譬如由目前啦，即系可能大家喺大台嗰度见你做主播啦，跟住都好多报道话啊，之后 turn around 就做咗一个环保体育用品公司嘅营运总监啦。你嗰个转身个位系咪头段你都觉得啊，都有啲压力嘅，因为同你过往即系我哋去翻厂嗰度一机二机，跟住有个布幕，咁我哋只要认真咬好啲字，读好。所有面向，就算有突发嘅时候处理得到，已经系你本位工作最本该做得100分嘅嘢嚟噶嘛。咁但系你去 start up 一个新嘅一个工作面向，你嘅挑战又系啲咩咧吓？ 我谂最初头嘅挑战就系，因为我哋对 business 咧就真系即系唔系好认识啦，而且我哋又唔系属于嗰种有钱人种树后人可以遮阴嗰、那个即系。 亦都冇即系呢类嘅 background 啦，咁所以对于我哋嚟讲，去摸索其实都系用咗啲时间嘅。 嗯， 咁好彩就系因为我哋嘅理念系好一致啦，咁所以我哋喺揾嗰个方向嘅时候咧，我哋就好快啊，即系可以快很准咁样去揾到个方向， 嗯、 然后就去付诸实行咯。同埋因为之前目前嘅经验咧，其实系好帮到我哋去认识一啲新朋友啊，咁样咯，去介绍我哋嘅理念啊，即系无论系我哋嘅即系表述啦，或者系真系我哋去相处啦，人与人之间嗰个信心、信任咧，其实呢方面系帮到我哋好多咯。 系咁啊，譬如同阿 Jeff 同阿 Liz 咧，第一次去认识嘅时候，我都觉得你哋有一种散发嘅亲和力，因为始终喺电视机咧，若见过咧，有阵时观众都系咁嘅，即系你见得多咧，好似嗰个 as a friend 咁样，因为佢每一日都同你讲紧时温湿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国际大事、小事啊、趣闻啊，咁好似一个 friend 咁样去同你 share 咁，所以你讲呢个环保 ESG。嘅一个大概念咧，就特别入信嘅。好，但系我哋嚟紧就扩展湾区啦，我都好开心你哋一喺上海一翻到嚟香港就上到嚟我哋直播间，同我哋去沟通啦，去互动啦。其实上海嗰个 talk 系讲咩咧？我又先问一下先。 嗰个系德中经济峰会啦。 系系。 咁我哋因为我哋系德国商会嘅会员，咁佢就邀请咗我哋去，我去参加 panel 嘅。 啊， 咁个 panel 就系讲紧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啦。 嗯， 咁我负责个 part 就系讲紧 ，OK， 我作为一个品牌，咁喺嗰个 supply chain 点样可以令到成个 supply chain 系由最 raw 生产个位置去到消费者嗰 part， 咁喺边度系可以做到？我更加可持续发展咧，咁 系，嗯，咁啊个过程入边，你譬如话，喺内地都有啲叫做嘉宾啦，佢都有一啲讲法嘅嘛，即系内地嘅嘉宾对于可持续发展，即系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啦呢一个概念啦，其实我发现咧，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诠释噶，或者有唔同嘅定义噶，当然个大方向就大家好雷同嘅，即系好一致嘅，咁但系。究竟个发展步速系点咧？咁你哋听完之后，你嘅领受又系点嘅？过滤完之后，关于呢个可持续发展呢啲， 我听完之后，其实我觉得即虽然大家嗰、那个可能个方针啊或者个定位啦，其实系未必系跟住同一个时间表去进行。咁但系咧，佢哋其实最终嗰、那个先后次序唔同咧，其实系唔会影响到佢达成嗰个目标嗰、那个即系理念啊同埋方向嘅。 嗯， 尤其是因为其实好多国家啦，佢自己都系即系根据翻佢自己喺联合国十七个标准入边所拣选嘅标准去行嘅。 系， 譬如我哋香港，我哋自己都有拣几个标准去行啦。咁所以其实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其实大家系喺全球发挥紧唔同嘅角色，都系配合同埋去帮助紧呢一件事咯。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就系。一个即系互相去帮助啊平衡嗰个角色比较多咯。 系咁啊，企业嗰个面向咧，譬如你哋去到上海参加呢啲活动咧、你嘅得着系啲咩 ，Jeff？ 真系大开眼界咯，可以咁。咁我哋都只系一个小 startup 啫。咁但系去到系会识到，譬如人哋系policy makers 啊，或者其他巨企、国际级巨企嗰啲高层。咁人哋喺处理呢方面嗰啲嗰个层面系，即系我哋系喺佢哋身上学咗好多嘢咯。 系吓，咁喺个贸易营商嗰度咧，会唔会做到啲互联互通咧？嗱，呢个就因为听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好多都系年轻人啦，初创啦，即系冇话去到上海再远啲嘅城市，单单讲我哋成个大湾区，我真系有个 startup 咁样，点样可以进入内地啊？或者点样同内地嘅一啲大方向好接轨啊？咁你知道如果？啊，好老实讲句，你跟国策走就即系都冇乜点衰啦，亦都真系咁样讲。咁点样可以接地气一啲咧？特别喺商界方面，可唔可以呢个面向多少少去分享？ 我认为参加多啲考察团咯。 嗯，即系你哋过往嗰一两年都有 on and off 去内地考察。 唔系，其实系今年多，因为其实系、 疫情 通关系通关之后先多翻嘅啫。 嗯， 我哋系今年系暑假。尾星先至参加过一个惠州嘅讲直播嘅团咁样， 咁呢个都好有得着囉。 咁直播系咩？直播带货咁样意思系咪？哦，咁对于你哋，对于你哋嚟讲就冇难度啦，因为你都系幕前向㗎嘛，会唔会？ 都有难度㗎。 个难度系边度 ?style。 我知咁我唔系觉得要个主播光环失掉嗰种好似网红式嘅卖货啊，你一定要买啦，跟住我又推前呢个袋，跟住又话呢个袋呢如果你买三个呢就送第四个俾你。即系我估唔系咁样㗎，即系喺你哋用返你哋譬如 expert 或者 professional 嘅多啲数据去 back up 嘅角度底下，可以令件事个直播系有技术含量高少少咯。我用可以用呢个字眼啦。 咁样好似咁样反而唔系好卖到嘢。 哦 ，really 系咩？真系噶？ 佢哋中意睇娱乐性高啲嘅，即系反而你唱歌跳舞或者骑呢啲咧，咁样先吸睛嘅，系咁样吸引眼球咁样系咪？系啊。 嗱呢个咧，当然关于直播带货咧，你哋去完呢个惠州考察团咧，有新嘅定悟啦咁样。但系请两位上到嚟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喺湾区嘅城市入边咧，系几有可持续性嘅概念啦。环保系佢哋亦都好认知噶啦。第三就系佢哋关于环保嘅操作咧，比香港个系统更健全，因为佢哋好多新嘅一啲系统啦，同埋新嘅道路。嗱，我简单如，譬如行电能车，佢哋好普及化嘅。咁当然你话，喂，电能车系咪真系减到咁多嘅碳排放？嗱，呢个后话，因为背后系关于你个电厂同埋发电生产商嗰、那个 制造过程， 系啦，嗰、那个过程唔系我哋啲凡夫俗子能够可以配合得到。但系即系我哋能够做市民就系源头减废咯，或者我哋调翻转头，点样可以用多啲环保可持续嘅物料咯？譬如Jeff 啊 ，Liz 你哋嘅 product 系有环保概念嘅，咁、那个环保个核心喺边度先？我认识咗，喂，好、啊、正、啊，咁我咪会继续用咯，而唔系成日好啱心水地，未烂就换一个袋咯。咁、我好想了解到个生物降解嘅过程系点做，或者环保物料究竟系点样去推演，而呢一样嘢点样对接到湾区？嗱，不如咁，呢、這个咧咁大嘅议题咧，我哋 take 个 break 啊，听只歌，转个头咧，新闻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 O 继续同咧两位嘉宾朋友咧多讲少少呢个维度，好嘛？唔该晒。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志愿，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战舰无需为满了，为笨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高，愿你都不尴尬。Hey, 我的 best friend， 我不只要变知己，我想一起，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但我以后觉悟，放手一搏，牺牲我的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如我没半点羞愧，能自旁人笑死。 世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是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坏，除非及早照会就地溶解，孩童都不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摊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再无台阶，但我都不尴尬，不丑怪，不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表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自今个月13号推出以来，市民反应相当热烈，单计网上预约地区康健中心已经达到3500多人，大约1000人已经成功配对指定家庭医生和安排预约，相关筛查工作将会陆续展开。他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市民反应较预期好，希望市民逐渐熟悉计划，提高对慢性病的预防意识。出席同一个节目的策略采购统筹处总监张伟伦认为，计划推出之前已经有400多名医生登记参与，反应不错。有医生反映希望先作观察。政府早前致电部分医生询问参与意向，70%表示有意参加，相信登记的医生人数会逐步增加。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并且提出几点建议。第一是坚持创新驱动。习近平说，要以更积极姿态推动科技交流合作，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第二是坚持开放导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反安全化。习近平说，近期中国成功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第三是坚持绿色发展。习近平说，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第四是坚持普惠共用。习近平说，当前全球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发展鸿沟加剧，要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同解决全球发展赤字。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第二日，即是最后一日会议。出席会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入场之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澳洲总理阿尔巴莱塞先后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主动到习近平身边与他交谈。习近平和邻座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会议开始之前亦都多次交谈，合共大约四至五分钟。会议在香港时间凌晨三点半开始，今届的东道主美国总统拜登先作开场发言，然后到主办下届会议的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发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非常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清凉，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卫理道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咧已经系全线解封。咁不过咧，一带都仲系车多，反方向去油麻地咧，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咁就系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卫理道对开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已经系全线解封。不过一带咧仲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反方向去油麻地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在隧道方面，红隧港都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在九龙湾嘅林华街咧，因为有水管急收，林华街去宏光道方向近宏光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车长超过七米嘅车辆咧，系唔可以沿林华街左转入去宏光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和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八三零， 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同大为领衔主演。 李仪堂觉得赵启海心不在焉，应该有啲心事，趁佢去洗手间嘅时候偷偷睇佢嘅电脑，睇到一啲查询记录，佢发现到赵启海咩秘密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觉得你家主子对你忽冷忽热，服侍他们的同时，你对这班毛孩又认识几多？ 看电视节目《Pet 搞边科》啦！我阿蛋郑丹瑞每集会邀请不同专家拆解宠物心理生理健康迷思，还有艺人名人带埋宠物上嚟分享饲养经验。 今晚8:30， 港台电视31，《Pet 搞边科》。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日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请嚟两位咧，过往嘅一啲新闻主播，依家咧创立咗佢哋嘅环保体育用品公司咧 ，Odia 嘅两位啊，一位系创办人啦，邓展雄先生啦，以及咧就系佢哋嘅营运总监啊，金莹小姐嘅。早晨啊，两位。 早晨 啊，早晨， 观众 系啦，咁啊，同我哋一齐咧分享一下咧环保呢个概念啦，点样咧可以进入到湾区啦，而你哋企业啊嚟紧啊，即系呢个湾区嘅宏图伟略究竟系点啦？我记得咧，成上题咧就同你哋去讲话啊，呢一年咧通翻关之后咧，你哋都多咗一啲考察团，譬如去到惠州啦，就话一个直播带货啊，可以大家互联互通或者交流多啲啊。Jeff 就话啊，要吸引眼球多啲嘅，可能要唱歌跳舞啦咁样，可能同你哋过往啊，我哋唔系好多 stat。出嚟就已經 wow 到啲觀眾噶啦咩？或者 wow 到啲受眾啊？用受眾呢個字啊，就會買我哋嘅 product 啊、哦！原來可能唔係咁樣。喂 ，list 咧喺呢一方面有啲補充，不如喺個得著方面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嘛？嗯。 是因为今次呢其实呢好主要去考察团嘅时候呢见到好多呢其实都系一啲二十岁咁样呢真系啱啱即系读紧书或者系读完书嘅。 你哋都好年轻我都好年轻。是啊二十岁都系同我哋差唔多啫我哋都系二十二岁啫咁样。 咁我就觉得哇佢哋好厉害啊即系佢哋其实系未有一个即系太多工作嘅背景啦佢哋就可以豁出去咁样去创业啦同埋去已经有嗰个諗法去认识多啲唔同嘅灣區城市因為譬如我哋咧係啱啱接觸冇幾耐咧，可能對於我哋嚟講，灣區城市我哋係去咗兩三個咁樣嘅啫，即係如果唔計香港、澳門啦。如果是他们来讲呢他们真的可能是哇五六七个这样的了。他们已经揀緊究竟在哪一个地区的政策是比他即是比较优胜啦、嗯嗯。对于他们现在发挥的行业是有得着的这样。即所以他们的思维呢已经是即很先的一步这样了。那、嗯、譬如我们之前有去过一个佛山的考察团啦。那我们也都见到啦譬如内地一些上市的公司啦他们在回收方面呢其实是做得很好的啦。嗯已经 好完善， 好完善嘅，即系有成个制造嘅，即系回收嘅过程啊，而且又安排一啲团啊去教育下一代啊，即系其实喺呢方面嘅配套系好充足嘅。但系反观喺香港啦，即系譬如我哋香港其实做回收系好困难嘅、 啊， 即系有咁大嘅地方咩？又其实又好难有咯。 喂，同埋我哋嗰个回收咧，仲系。有啲落后係今时今日你回收烂铜烂铁嗰啲五金铺呢仲有啲婆婆攞住啲铁罐去回收啊啲、嗯、纸皮又继续淋緊水啊。咁呢个係二十年前我哋成长嘅光景啊二十年前即係我哋两岁嘅时候。 即 係两岁嘅时候。成长嘅一个光景。 你两岁我大啲。 大家啦你三岁啊你大我少少啦。咁但係好认同头先 Liz 讲我觉得内地喺个环保嘅步伐比香港前进好多。与此同时就係、是我亦都欣賞內地嘅年輕人，佢哋好有 vision， 即係好有目光，就係、是、譬如廣州嘅南沙，佢哋搞創科園，咁、我做創科，我未嚟緊 startup， 未喺南沙嗰度做對接咯、或者大家都聽過啦，前海啦，即係譬如我講騰訊或者小米嘅總部喺前海咁樣有個基地，咁我做嗰啲嘢，梗係喺翻嗰度附近相得益彰噶啦。譬如頭先你講話佛山，如果真係一個比較焦點做呢啲 ESG 或者叫做可持續性嘅城市嘅話，你哋咪好容易對接得到個窗口啊！原來佢哋得到嘅廚餘可以降解成為一啲新嘅物料，嗰啲新嘅物料可能貨你哋做背包或者做皮帶或者做 T， 我唔知係咪咁啊！咁呢一樣嘢咪可以做到個灣區入面嘅內循環，做到一個幾完善嘅可持續性嘅生產線，啱唔啱啊 ，Jeff？ 啱嘅，但系呢啲需要好多 R&D 嘅钱咯。 系、 我哋要融资啦。 系啊，咁你就 raise 分啦，同埋希望有 angel 分系咪啊？ 系 啊，我唔系你嘅 angel 嚟嘅，放心。系啊，我亦都冇分， 唔系 我分系 FUN 嗰个分，即系好分裂噶嘛， 争嗰啲， 咪就系争嗰啲啲咯。咁样，唔系不过有嗰个愿景都系好嘅，而透过呢啲学习，你就会。結識到多啲嘅人物去做啦， 係啊，係啊，就係透過好多呢啲 networking 啊，去考察，係識到，即係我哋好 surprise， 即係之前做傳媒已經覺得 OK， 我哋識得唔少人噶啦，同埋識嗰個人嗰層面係都幾闊啊，但係反而出到嚟係 即系纵阔咗咯，因为已经唔系以传媒嗰个身份去咩啦，咁变咗系更加 open 咯。 系，同埋内地交朋结友又再方便好多，好简单。你譬如真系扫一个咩信，系啦，加个咩信咁样，你加完之后，你旧时喺大台都唔讲得咧，呢啲系咪？ 都就系走咗几年 啦，就忘记咗系咪？但系你加完之后就好快，大家通过咗朋友，跟住你好了解到啊个朋友圈嘅营运系。或者你个卡片系乜嘢？你好多嘢已经可以对接到窗口，或者可以互相做到个互联互通，真系极方便嘅一个交朋结友或者扩展自己 networking 嘅一个行为咯。 系啊，但系我都想讲啊，我哋去考察团识到咁多年轻人咧，我都觉得好鼓舞，就系好多本地嘅香港年轻人，佢哋亦都系好积极去。去做呢样嘢， 会啊会啊，系 啊，因为见到除咗有出路啦，有商机啦，亦都系即系为到个地球人去谋福祉啦。即系我哋成日话地球村，我记得上半集嘅时候同阿 Jeff 讲嗰个电能车嗰个碳排放究竟如何如何嘅时候，你去到呢个观点，其实我哋头先 take break 嘅时候都有啲补充，因为我哋讲嘅可持续性唔系睇短视嘅嘢，系 啦，因为呢个系长线嘅。咁譬如头先阿 O 你讲开。电动车咁有好多人觉得哦揸电动车系咪真系可以减碳排放呢短期呢可能真系唔系嘅因为佢嗰个制造过程无论生产电啊或者其他或者 even 充电站嗰个 source 个能源嘅 source 就可能系煤或者 whatever 系啦咁啲人就觉得哦其实佢系比入油车喺可能头五年嘅碳排放都仲多㗎、但系呢个就系要睇长线囉、长线佢一定系減碳你一定多過入油嘅車啦，同埋其實呢個我覺得係一個灌輸大家去接受新能源呢一樣嘢。咁、我就想帶到去，譬如我哋嘅品牌，我哋嘅品牌就專係 mainly 係用回收膠樽去做衫啊、accessories 啊、袋啊呢啲啦。 其實難唔難咧？即係同一啲回收廠去做一啲唔係 recycle 係 upcycle 嘅嘢。一開始傾嘅時候係咪都話：哇，我俾你，你我哋點用㗎？而你哋投放嘅成本其實係咪都高咧？我又真係想問一下。 佢哋其實又唔係咁樣嘅，反而咧我諗 大家係 friend 嚟嘅，一見到你，喂環保點啊？我哋同理念啊，過嚟啦。 因為比較小眾㗎，其實屬於 同埋回收嗰啲嘢唔係我哋做㗎嘛。係、 我哋開頭去接觸呢一個市場嘅時候咧，其實係比較小眾啦，因為冇乜廠係咁做嘅，因為一嚟個成本係好大。因为其实我制造一件新的材料、新的物品的成本，其实远低过我将一件旧的材料剥烂它或者清洁啊，怎样去回收之后再做一次新的。那你想想整个工序其实繁复这么多，用的时间又耐了。所以它对于我们那个要求就是它那个起订量、其实是比一般的物料高的。而且个成本又比较高啦。所以其实开头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很多时间去跟其他客户啊身边的朋友去讲解这个物料。 是 啊，其实这个是很困难去即是开始令他们有这个意识。 但是你们有个开始之后呢、我在旁边呢即是我不是生意人但好像用这些物料呢已经可以很宽广地创造很多东西。譬如手机壳啦即是我现在想到的东西可以做啦譬如 Jeff 喜欢看下手表啦手表的带啦。我估你都想换下自己的表带啦。 成日都有啊刮得花晒。 是啦有钢带有阵时想换下款咁样啦。 这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拆洗就割清遗弃决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青春一起喧哗过 即使一早通通剥碎，但那三个临柜的词句，如像他默碎，有我哭，请闭嘴。 一小时 嗱，每一日你哋系点样 run 嘅？即系一开始系，譬如开一个 inspire 嘅会，跟住就对接唔同嘅窗口，谂有咩可以发生，跟住做媒体推广，跟住再做销售咁样。哇！你哋个公司其实都真系要投放好多嘅时间啊！嗬， 其实我哋通常系。之前嗰晚讲定嘅，系临瞓前话听日我哋要做呢三至五样 ，to do list 咁样系咪？to do list 咁样， 跟住等个潜意识去消化下， 系 因为成日都会变噶，有阵时咧有啲即系可能去一个活动啦，又识到啲新嘅潜在客户啦，咁佢可能对你某种产品有兴趣，你就即刻要揼一个 proposal 去即系俾佢睇啊，咁样咯， 或者佢想 create 新嘅产品咯， 系， 但系依家好啲嘅，我哋多咗嗰啲人工智能嘢咧，你会即刻叫嗰个人工智能，喂，可唔可以帮我写五千字嘅 proposal？ 大概内容咧就系生物降解，点样将啲胶樽回收嘅物料咧成为一个可再用嘅胶带，跟住咧就俾一个手表品牌嘅，咁佢可能帮你 run 咗个 draft 出嚟， 系啦， 会唔会舒服啲啊？咁样，阿老板 多，舒服好多，真系舒服好多。 不过图片呢啲其实始终都系要其实自己咯，系啊，即系只可以文字上嘅帮助咯，系啊。 算啦，佢应该做咗咁多啦。 系啦，我哋咧倾时间咧真系。好快就过一个小时啦，即呢个小时可能陪伴大家已经上咗佛山啦，上咗南沙啦。最后我想 嚟已经 系啊，想问埋阿 Jeff 同埋 Alice 啦，嚟紧公司真系有啲乜嘢叫做好想大展版图，或者你哋嘅理念点样可以再扩张？特别系通翻关嘅呢一年，我过往睇你哋公司嘅社交平台都好饱满，即系每一日都。打到好爆啊！今日我要点，听日我要点，听日点嗱，储咗一个力度，你哋都有一啲愿许啊，好想做嘅嘢，会系啲乜嘢咧？ 其实我哋嗰个愿景就系想帮到所有企业同埋消费者，系喺每日嗰个日常生活，用得嘅嘢都可以俾一个环保啲嘅 alternative 佢。 有选择 是有选择，但又不用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我们就想做这件事，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很抗拒，就要用环保一点，是不是麻烦一点，或者用少一点东西，我们不是要鼓励他们买少一点东西，因为这个控制不到的，这人的购买欲就是这么是 这么 我不懂形容， 不是的，是好夸张的，香港的购买力可以很澎湃的，你信我 就是这样，所以是不会减的嘛， 是 那我们就是在不减的情况下将他买得的东西都变成是 sustainable 的， 是 我希望在教育方面都做多一点，因为其实现在跟人家去讲、我们用回收胶樽做产品的时候， 好多人都会諗吓、啊、你做件衫系咪会吉㗎，系咪会即系好似胶片咁样。 真系好落后喎、啊、呢、這个思维系咪先。喂，会唔会有啲人啲口水啊，或者啲胶樽会唔会有啲洗唔干净。喂，其实我估呢真系呢个想法呢真系太落伍啦，就真系咁，我哋应该即系叫做常变咧，常新一啲啦。咁啊，接受一下啲新思维啊。譬如我阿 Jeff 今日带咗你嗰个袋啦，咁啊，其实你呢个物料其实都已经系用一啲已经系一啲 upcycle recycle 物料咧。 15个 recycle 咗个胶樽咯，系啊，再 upcycle 变做布。 其实我而家睇到就系一个尼龙咯，即系如果你话心机无比听众，你话喂系咪即系成个袋好似好胶？咩叫好胶质呢？譬如我去 即系摸落去 会唔会黏黏粒粒啊？即系装狗嗰啲硬嘅，以为系嗰啲。 或者我以为就系、是、即系可能我去 reserve 嘅时候，我啲防水袋嗰啲 material 咯，但系唔系咁噶。嗱，你而家心机旁边听到咧，其实咧佢系有少少尼，我摸落去啦，我形容啦，用个口主持人形容，就系啲尼龙质地咯。咁其实系同你平时喺坊间买嘅material 完全无异啦，仲轻咗添。我觉得。不过你又攞咗两部，唔系两部电脑、我都讲咗品牌。 我系用嗰部 ，OK。不过 佢有个好处就系，因为佢好快干啊，即系如果你整落衫度咧，即系你回蓝天嗰啲咪好容易有噏味咁样嘅。咁用胶樽做就冇啦， 即系用 快就干嘅。 即系嗰啲 sporty 人就好啱数咯，即系你话譬如啲运动员啊，或者啲成日会打波踢波嗰啲朋友仔咧，就好啱咯。 系啊， 咁所以同啲大厂牌有机会做啲联成 crossover 咧，可能未来都系一个新嘅趋势。 系啊， 系啊，而家其实我哋都有同香港運動員去合作嘅，即係就sponsor 啲衫啦。但係因為始終有好多大品牌已經 sponsor 佢哋啦，所以我哋嘅即係選擇或者係合作嘅空間唔係話咁多住。 慢慢啦 ，look and see 啦， 唔緊要嘅。 不過我哋而家就同緊一啲即係 celebrity 啊，同埋一啲即係嚟緊傾緊一啲 IP 上面嘅合作咯。 幾好，我覺得你兩個搭檔啊 ，Jeff 喺啲大方向好宏遠咁去做，但係 Alice 咧。是好細心的。 細節嗰、那個。 佢同埋呢佢係個 operation， 因為佢始終係成間公司個營運總監呢、方方面面佢都要料理到或者照料到咁樣。咁寄望啦呢啲環保嘅嘢呢就每個人都出一分力啦，咁可以留意一下你嘅品牌啦咁樣，咁喺各大電商呢都可以睇得到啦咁樣，咁應該係好容易嘅。即係你話今時今日有咁多搜尋引擎，你搵一個品牌有幾難啦，俾錢有幾難啦，最緊要係你 buy 個概念 buy 個理念囉。咁我深信都係啦，即係人類對於環保真係好似月球一小步咁樣，咁但係我哋要努力。再努力啦、 加油大家。 系啊，咁啊，多谢 Jeff 同埋 Lisa 上到嚟节目啦。咁啊，我有时间咧，你哋上到湾区其他城市交流完咧，又可以转快啲点点滴滴同我哋分享，好嘛？ 好啊， 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 拜。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行，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要多飛，到底需要幾乜？ And end up, they will end up. 當你識得，你 take final break， 咁要清醒要 wake up。